月十一号嘅骚动音乐。 咁快就到星期五啦。 系啦，虽然话系 Happy Friday， 不过都要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哇，系、哦，但系你好似啱啱去完边话啊？不过你黑咗你。 我而家系啊。 你做完呢个户外运动嚟喎，你 系啦系啦。喺讲啊呢个户外运动之前咧，同埋提多一次大家。上去我哋骚动音乐嘅社交平台嗰度，咁就可以留言或者直情揀埋歌啊，俾我哋今日嘅点歌对象、 就是、正啊！ 你看我哋呢个点歌对象就系、是， 琴日大家都应该喺网上见唔少，就系、是、呢个香港小姐嘅参赛者啊！ 冇错啦，所以我哋就呼吁大家可以将你有啲咩说话，同埋揀咗啲咩歌送俾咁多位嘅参赛者咧。候选嘅佳丽咧，咁样，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年度大事嚟嘅，每年我都好期待见到嗰啲新相嘅。 系，我见到大家拣嘅歌都几有趣吓。 咁啊，我哋转头下一粒钟揭晓他，我哋会播啲咩歌咁啦。 冇错啦，嗱系啦，今日呢个翻翻正题咧，我有一个好消息， 系 同一个坏消息。 你讲，你讲， 你想听边样先？ 通常都系坏消息先嘅，有个底先啦。 坏消息吓。我今日隔咗几年之后，我终于上咗个榜。 边个榜啊？ 榜唔系龙虎榜， 系咪龙虎榜？ 真系磅重个榜。 O、okay、K， 我重咗好 多、啊。 多 我現在大概咧，你唔系你而家嗱，你身高，因为我望落去即系咁多位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未必见到，就是、因为波城本身个人比较高啲啦，我望落去都叫做平均嘅，感觉上就唔觉得话好肥嘅。 系喺个肚度啦。 你不如讲咗你个高度大概。 我高度系185cm， 185即系150啦，简单嚟讲150啦。 Yes。 咁你今日上榜系几多咧？又 我嘅体重个磅数系都系185啊？ 唔系啊嘛？你讲真噶？ 1:1， 我哋真系1cm 一磅、啊。 我有几年冇上过个榜。我今日。试下啦，经过见到系啦，个好消息就系其实我今日去咗做运动同游水，个人好健康咁样啦。咁、 okay。 就系去泳池嗰个更衣室度见到有个榜就啊， 自信满满咁行上去啦。做完运动 系啦，因为其实寻晚有同阿一即系讲开磅数嗰样嘢，佢近排就减、啊、就冇食淀粉渣咁样去减啦。 做乜学我啊佢？ 个肚好明显就系瘦咗嘅， 系会啊， 佢个肚系瘦到你见到嗰啲皮有啲巢啊，因为里边冇嘢支撑住个皮咧。 有 少少啦咁样，咁所以哇，我真系几年冇磅过重，所以可能寻晚有一个咁样嘅讨论之后，我今日见到个磅我就好斗胆地行上去， 185磅， 我除翻二啲啫，哇，84kg 到啦，84.1啦，84左右啦， 系， 我谂都人生高峰啦。 我想问你呢一个重量对上一次磅嘅时候大概几多啊？ 对上一次我会记录住自己磅嘅磅数， 五年前啊，你都离谱啲喎。 知唔知咩叫慰藉记忆？就系类似啲 concept， 系 唔够胆面对自己嘅磅数啊？ 五年前、 啊，你知道咗又点啫？对个人生冇帮助啊嘛，觉得 系。 咁跟住我嗰阵时系五年前，因为嗰阵时跟 Eric 有做 gym， 系 操得好行嘅嗰期。 O K， 嗰期 keep 住个体重系75至76kg 哦，即系。哇！你重咗廿零，不过嗱，又咁讲啊，五年重廿零磅，我觉得可以接受嘅。 系， 唔系一个好夸张嘅增幅嚟嘅，但系都系时候 keep 啦，波哥吓，185磅啦，就嚟200磅肥仔啦，你。 我185，几惊！如果我真系叫200，我应该真系。即系虽然大家都话磅数唔系代表一切啦，咁但系因为我好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嗰啲重量一定唔系嗰啲肌肉嚟嘅， 系 一定系个肚嗰度 赘肉嚟嘅，全部都系 系啊，嗰种赘仲系有赘嗰个赘啊， 粗粗佢咯，真系你系咪咩啊？一定系喂食啦你吓，呢廿几磅肯定系食翻嚟噶啦， 我觉得 唔使谂啊， 系食宵夜。饮酒呢两个， 哎呀，即系两样嘢最麻烦嘅，你都犯晒。 所以咧，我今日就已经的起心肝去咗游水啦。 你算啦，不过都好嘅，有个好开始。 游咗差唔多一个钟头，不断游蛙式咁样， 吓， 即系 feel 到自己我游嘅时候，真系点样用唔同嘅肌肉，哇，用个 core 咧，即 系 收翻个人啊，跟住恶个头上嚟嘅时候，哇，个胸要扩张啊，即系。 即系 feel 翻晒自己嗰啲肉啦，因为好容易 feel 啦，而家啲肉咁多， 系嘛，同埋 firm 唔 firm 神实都好感觉到啊，系嘛， 系啊，然后每游完一可能隔咗15分钟游完就会企一企身摸下碟，睇下有冇瘦到先， 算数啦，游嗰一粒钟，你连啲肌肉都未开始话，哇，乳酸积聚嗰啲都未有啦，你想一粒钟啊 firm 到，唔系你呢个好开始嚟嘅，但系问题你要持之以恒。先得噶，你一个礼拜唔游翻三四日，你都唔好谂住减到啦。 古语有云：万事起头难，对于我嚟讲，起头唔难，点样 keep 住先至系最难？因为我游水呢、這、一个谂住等自己做翻运动，我两个礼拜前游咗一次，跟住好啦，我而家要 keep 住游水啦，隔咗两个礼拜先再游第二次。 你食饭饮酒嗰啲频率肯定高过远超你呢一个游水嘅频率程度，你点样追啊？ 嗱。所以咧，我另一样嘢劲嘅就系寻晚，我忍住唔食宵夜，咁啊，即系又系同阿一即系度嘢，咁跟住度到夜晚嘅时候，临走嘅时候都十二点几一点，差唔多啦， 系 个人肚饿，嗰阵时唔喺公司喺出边嘅， 系 跟住就话喂，附近咧好似有一间可以买嗰啲宵夜翻屋企食噶，哇死啦，个肚有啲肚饿，跟住肥仔又引诱我话喂，附近有间烧卖好好食噶，咁样我话唔得。我已经忍住咗，我忍咗成晚。其实喺12:01走啦，其实10:11开始，个人已经肚饿。如果真系要买嘢食咧，系买到。我已经同自己讲唔得，今晚要忍住，今晚要忍住，抵抗嗰个诱惑啊！ 你 系好 firm 咁样同自己讲， 你系忍得住嘅最后。 我就忍得住。平时我翻到屋企楼下会破功，就系、是、会去咗便利店买过嗰啲乌冬仔咧。 哦， 我寻晚同自己讲，既然我都咁辛苦忍咗两三个钟唔食，我翻去冇理由嘥咗嘅。 跟住你就忍住咗， 忍住咗，然后去到今朝起身食早餐，再游埋个水。我觉得 我想问，等阵先，我想问下你今朝早餐食咗啲咩？ 今朝早餐食咗一个有块多士炒蛋牛扒同埋通粉。本身我唔系想食通粉嘅，本身我想食麦皮嘅，不过佢话冇晒，咁我唯有食通粉。咁要做运动要有啲力啊嘛。 OK， 俾你讲得过去，睇下你跟随紧边个方法去减咯。即系我觉得操 fit 自己同步嘅时候，即系俾自己吸收都要有啲方法嘅。即系阿一，例如佢就戒淀粉啦，你唔想戒淀粉，咪考虑下168咯，即系16粒钟唔食嘢，要食就食喺嗰8粒钟入边食晒佢啦，咁样咯。 所以我今日拣嚟嘅呢一首歌，点样呼应我呢个故事呢？就系喺寻晚同阿一。两个人喺度讲紧食唔食宵夜嗰样嘢，佢系一个魔鬼。你身边总有一啲魔鬼嘅朋友，系会喺你好决心要做一件事嘅时候引诱你，然后就同佢进行咗一个状态，就系、是、互相之拉扯。佢不如同我讲话，唔紧要啦，食多餐啫。我就答佢唔得，我忍咗咁耐，我要坚持落去。所以我哋喺条街度扰攘咗好耐。不断拉扯，但最后我都可以抵受到呢一种诱惑，安全咁样翻到屋企瞓觉。 期待这一拉扯，位快高些，何妨暂借一高一低一起放松一些，跳入温暖冒险一些，谁人让我深夜深。我每次打喊路直到你照片醒暗无可护在线吞吐 yeah, 可护用作 signal, no, 忧郁的脸大过心眼加分中男性为何计数这一刻我跟你斗高那一刻我跟你 battle low, 我们烦到死没有心机没处可飞彼此我尽这游戏约会没头绪挑战无法干脆忍住笑咗变化无全面就我吗我教你好吗 No thanks and have a good day 请不要就会 OK 无聊人 房杂借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跳入伴侣冒险一些，谁情是我心野心野，投入这一拉一扯一起卡不舍，费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 今日最惨嘅喺泳池嗰度， 系 冇任何女仔可以令到我心嘢，净得啲阿叔。 喂，好心理啦，波胜，你去泳池咧就减肥噶嘛，系嘛？唔系去睇女仔噶嘛？睇女仔啊，梗系去海滩噶啦。 所以一拉一扯嘅只有我啲肌肉今日，因为有 Carita 嘅心嘢。我啊唔信你抵得住诱惑。 咁咧？我都我嗱、哦，喂唔系、哦，其实我觉得自己几抵得住诱惑噶。咁我之前减肥噶嘛，即系为咗要着得套套礼服啦。我有同你讲过，之前减到几多噶啦？ 唔记得啦， 116磅我减到 啊，系啊，我听到嘅时候觉得好惊讶， 系啊。 咁 跟住，但系最惨系我发现减到116磅之后咧，我发现原来上镜块面都系有啲肥，唔知点解。咁但系都算数啦，我觉得自己尽做咗就 关 个 骨 get 啦， 关个骨屎可能， 可能系嘅，本身天生唔够丽质就系咁噶啦，咁样。咁但系我喺有一段时间咧，我记得有一个好沉重嘅教训，就系、是、有时咧食物真系魔鬼嚟嘅。尤其咧而家 Facebook 咧 join 咗嗰啲乜乜关注组、乜乜关注组之后咧， 好、哦、多薯片啊， 系啊， 沙爹牛啊， 啲拉面啊，即系我对拉面系零抵抗力啦。咁但系有一次咧最癫咧，唔系拉面令到我冲动。是沙爹藕麵令我衝動，加快咧 follow 咗嗰個沙爹藕麵關注組， 跟 然後咧最煩就係你一朝朝一開 Facebook， 個個推出嚟啲 post 就係邊間沙爹藕麵好食啊，點點點啊， 一個都冇 follow， 我就係知會出事。 係啊，真係其實真係唔好 follow， 建議大家唔好 follow， 我都衝動咗嘅咁。跟住然後咧。朝头早望完好多啲人食完好靓嘅沙爹牛啦，咁然后最惨公司呢度附近其实冇乜好食嘅沙爹牛啦， 系真系 真系少嘅， 真系冇。 我谂最近都要去到即系九龙城先有翻啲咁上下水准嘅沙爹牛面啦，咁嗰日总之见完之后就嗰个魔鬼就嚟啦，好想食沙爹牛，超级想食沙爹牛，就算冇人陪我食，我都想食沙爹牛。然后我做了一个超级傻瓜嘅举动。就是我决定 call 外卖，即是而家嗰啲外卖 app 啊，自己一个人 call， 冇人陪我食啊嘛，咁我咪自己一个 call。 翻工定喺屋企噶？ 翻工， 我即系公司嗰度。 喺公司 call， 跟住就即系近近地咪九龙城嗰度有啲茶记咯，咁样。咁然后就揀一间即係相对上出名啲嘅茶记嗌啦，其实嗰度唔係特别出名沙爹牛，不过为咗太想食嘅原因都解一解渴咁样啦。跟住然后你都知道啲外卖 app， 你越多人嗌其实就越着数，因为嗰、那个叫做运费即係大家摊分返 啦， 係咪先。你自己一个人嗌嘅时候呢个运费成20蚊计㗎嘛。 硬加20蚊喎，之后代40蚊一个 set 呢，你表60蚊喎。 你估我嗰餐沙爹牛面食咗几多钱，晏昼唔系早餐。 九龙城， 九龙城 有一间，我谂啊，哇，系成个 set 咁样60几咯。 Sorry， 我食咗，我埋单一个人食一，我一个沙爹牛面加一杯冻奶茶，结果系98蚊埋单嘅，有20蚊系 边间啊？ 20蚊系运费，我一阵搵翻俾你睇。 我当我扣翻20蚊运费，你都70蚊个 set。 70蚊嗱，因为咧佢唔系 set 嚟嘅。佢系本身沙爹藕面唔知卖40零蚊啦，40零蚊一碗，唔包嘢饮，跟住唉嗌得外卖，嗌咗个沙爹藕面咁咸，你唔嗌杯嘢饮，又可以争紧啲 ，OK 啦，好啦，加杯冻奶茶10几蚊， 我当你20蚊啦，你90扣40，即系嗰碗嘢50蚊喎，食到脷出血喎， 差唔多啦，跟住然后冇噶，嗰下觉得嗯。

微笑的疯子，若然害怕，不比观看的好人可怕。今天不识得欢腾，便披着骂，不知怎回家。静中观青山与绿水细数，为何苦恼？当一切多么虚无，为何焦躁？别愤怒。种种变化，种种恐怖，轻蛙退散，安乐倒数，心已顺吧。 陈柏宇嘅新歌叫《顺吧》，作词嘅有陈永谦，作曲嘅有吴林峰。回想起你嘅屋企人嘅时候，再亲嘅人都有机会离开你身边。 上半生亲历也像爱人共你相衬，自我心天天竭尽，你能与气也相衬，洗不走那烙印太近，想痛到也是中温，还能成我指引似若人。想吧，他一生愿为我花，是你吗？如生容让我自我想法，容让我任性抵押，容让独个抵抗高压，能学会表达，能学会抉择，容让我换个方法，容让闷气总能够抒发。是你吗？随地也不必惊怕，多得你一千次以能量给转化。 下半生应该要未爱人似你也相衬，祝福你多么应允，在泪光中心 自我想法，容让我任性抵押，容让独个抵抗高压，能学会表达，能学会抉择，容让我换个方法，容让闷气总能够抒发。是你吗？随地我自我想法，容让我用性抵押，容让独个抵抗高压，能学会表达，能在爱出发，换个方法，容让闷气总能够抒发。是你们最低成就于我吧。 今日吴林峰自己嘅作品 featuring 嘅有 Catherine and Heidi。 大半生经历太像爱人，一生可恨。 歌曲名字叫做《大半生爱人》，讲紧就系你嘅屋企人。你的家人占了你上半生很大的部分，但讽刺的是正正都是没什么记忆的部分，想找都未必找得回。 心中有龙与注定终散记忆， 嘅王乐怡，将王然同佢婆婆嘅故仔化成呢份歌词。同时啊，王然亦都收入咗朋友同啲屋企人嘅故事，放咗喺展览里边。听过有佢嘅作品叫做《无声浪》。 幸运嘅系展览里面一啲大家回想屋企人嘅片段咧，人不在，回忆仍在。 尘埃散落故地，无心贴身似真，早想退避。随年月过，应该赴宴远飞，柳荫下竟找到你。夜晚终于释放，旋律更在边歌。如果真的等我，旋涡旋涡，一起跌宕。繁星仍铺天盖地，除非已经闭起眼睛跟心扉，唯独是你，只管盼月千里，也要赞最闪的给我。余温终于释放，旋律跟在Rachel 的新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尘》。你永远不会知道留下了什么在这个世界，所以趁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做到就应该去做。接下来这一首是 II 的新派台作品，今次不再是全黑色了，它是全白色的告别式。 气息都中断，脉搏中断，旧发肤活路很倦，永怕错复原，灵魂无声留下心断，我走向对岸，像何日会心跳？ 从前曾成就我，将要告别是谁人？可否将这因果起源变做？ 嘅派台作品叫做告别式，即系排呢个 playlist 嘅时候，觉得好似一套戏嘅推进，而你去到呢一首就好似个结局咁样样，去到最高潮嘅位置。而当我拣紧最后一首嘅时候，听到以下呢首歌。呢首歌好得意，就系佢有一种好似出 roller 嘅感觉，然之后轻描淡写咁样回望自己一生。 若下雪，若无的思念，念尽每段破瓦的声线，你尚注入了你。 听我有呢首派台歌呢一个班底，同样嘅班底嚟到第三首嘅作品啦，嚟自 Beat Friday， 歌曲名字叫做《见红》啊。先听一次六点钟新闻报道。 十公里，即系喺北纬18.1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 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今晚晚间离岸海域及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咁较早前咧喺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有爱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一带嘅交通咧仍然都系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蝴蝶湾回旋处。咁另外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快线咧，较早前嘅意外亦都清场，龙尾就去到盈辉台。而喺北大屿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欣路，较早前嘅意外事故清理好，封路重开，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的意外虽然清场，而家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埋荃湾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而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映月台。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咁而九龙去将军澳嘅车龙就排到近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方面咧，港岛南塘道上行近大坑道嘅交通非常繁忙，而家龙尾去到成和道近升平街。咁而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香港网球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同埋浅水湾道近翠豪居。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嘅龙尾都去到近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介乎北港至到康湖居段车多，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系啊，当泳滩悬挂红旗，系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呢啲情况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仲有，无论喺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由开荒牛做到今日嘅医学院院长， 由屋村仔变成国际肠胃病学嘅权威， 佢就系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教授。 佢亦都系电视节目《医生与你》医学人环节今个星期嘅主角。陈家亮教授会同主持人翻去佢成长嘅地方牛头角，揾翻细细个嘅童年回忆， 仲会话你知佢下一个梦想。 医生与你 今晚7:35， 港台电视31。 小二， 系小姐，呢个系我哋嘅 menu， 睇睇你要啲咩啊？ 话咁贵嘅，我要两份 H， 一份 O， 化合物嚟嘅，一只杯得噶啦。 你真系要水系嘛？ Yes，this is H2O。 化学元素听落好似一大串密码， 元素有成百几个，有咩用噶 ？Sam 上创实验室为你解码。 今集讲化学元素 A、B、C。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周家俊、 杜婷主持。 Sam 上创实验室。

巴士站嗰度見記者，同埋等上車去電池城面試咁。咁啊，每年咧我都等睇嗰啲相噶啦。好老實講，即係基本上咧每年都會有啲驚喜嘅。不過冇諗過今年個驚喜大成咁啦。 咁樣啊，咁所以我哋就揀呢、這個即係點唱對象啊，點歌對象就係佢哋啦。咁聽眾可以繼續喺我哋網上面嚟話俾我哋聽，有啲咩歌想揀俾佢咧，咩説想同佢講咧咁。咁我哋就聽下。我嗰个先，你嗰个先啊， 我嗰个先 咯。听阿斌啊，写啲咩说话俾今届呢一个港姐嘅参赛者啦。 亲爱嘅香港小姐参赛者，你好啊！虽然我唔系女仔，不过我都深信每个女仔喺细细个嘅时候，心里面已经潜藏住一个做香港小姐嘅梦想。可能你都曾经试过揸住支厕所泵，背脊揽住张床单，头戴住个厕纸筒当系后官，喺屋企环绕大厅360度咁行。冇错，童年就系咁简单朴实噶啦。到大个咗，有啲人放弃咗香港小姐呢个梦想，选择搵份好工，又或者系一个好归宿。所以我真的很尊敬一直揸紧梦想报名参选香港小姐的你们的。深信你们都是带着一个不同的心情去到场地，尤其首轮面试可以说是质素参差，高下立见，还要有一大班记者围住拍照，真的心理质素差少少都可能会掉头走的。不过当我在新闻报道当中见到，无论有没有机会突围而出，一班参赛者都非常之大方地向镜头挥手，这份体育精神真的非常值得敬佩的。所以当我见到网民对你们的批评和嘲笑，我真的等你们好不抵啊。虽然很多人都会说香港小姐参赛者一届不如一届，当中的骑呢参赛者更加成为了每年的新闻焦点，亦都成为了网民口诛笔伐的对象。见到这个状况，我真的觉得对大家好不公平，因为这个选美比赛明明是讲明了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嘛，但由第一轮面试开始，只要你的美貌比不上其他人，其实就没什么人会理你的智慧的了。这种物化女性的男性凝视真的这么多年都没有进步过。不过不要紧，落败的参赛者其实现在还多一个选择的。如果隔离有台的口罩小姐再搞多一届，深信大家就可以再战一场，戴住个口罩就可以尽情展现你的内涵啦。所以最后我要送一首莫文蔚的《妇女新知2021》给你们，希望大家可以紧守住自己的价值观，继续将你们这份自信发光发亮啊。觉得选美头轮好睇过决赛嘅奔神相。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加速找过，起码令我终于忠于我。 精 致的吃，讲究的买，今天贵精也不贵多。 越狱 杀过，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 K-A-R-E-N, let's go!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不要先是紧要，我重要食粉，钻研两三工作美食和旅行，幽默现今风格自由护肤品。 Sorry but not sorry， 我没少男人，哎呀不是故意，我只是特登。讲到这里不要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要备了只肥鸡，帮他按摩盐和老头要落齐，就爆香花椒八角金葱红葱蒜头叶桂，加啲热水冰糖豉油做个底，再放翻主角落去温柔仔里慢火冚盖，三分钟哗啦咁就搞掂呢只紫光仔嘅豉油鸡。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靠做习惯，起码令我终于忠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今天你贵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 整开甜品做乜飞檐教人整鸡，出国太耐孝敬下自己个香港胃，伴侣锡你咪整佢食当系奖励，阿嫲嗰度先会煮啲好嘢博佢留低。正如以前我 shopping 数以吨计，全部都系谂住再俾某个人睇。事到如今，就算已经同佢一齐，个人风格梦想价值都唔想跪低。 放大了爱，别放低了自尊先好，各自跳舞，夜了家里互相修补，爱侣亦要各有自决，要 follow your own feelings。 作翻好你件浴袍。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中找个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今天智慧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 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 Hello， 系，哦，新翻咗几件有士多啤梨同 cream 嘅大褛啊。 嗯， 唔使啦，唔该。我而家有浴袍、honey 同埋老抽 ，OK 噶啦。 如不可碰着对的人，仍不愧。 有莫文蔚的《妇女新知2021》，我觉得真的很啱数啊！ 我觉得我今天拣呢首都几啱数噶， 我很正面，你是不是正面的先？ 我中立啊，我个人最中立的听下写有啲咩？ 我最中意你啲伪中立。 亲爱的港姐参赛者，你哋好啊！首先，你哋应该要俾啲掌声你哋自己啊！你哋每一位都好有勇气啊！相信你哋报得名参加，都一定系觉得自己美丽漂亮嘅。只不过系有部分嘅参赛者，可能咁啱或者刚刚遇着啱啱咧。对美的定义就跟世界上面其他人有点不同。这样是没有错的。反正美的定义都不断变紧的。而且都是由人的主观感觉累积出来，去到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这一种的美才会被确认的。其实都不用说到这么大世界啊。你只是看回你以前那些相，化那个妆，眼那里那撇蓝色的牛眼泪啊。你现在看回，可能都会觉得当时为什么自己这么傻会接受到这个的look呢？但我肯定当年你是觉得正才会这样化个妆的嘛。所以这一刻被人说不靓，不代表一世都不靓的。只不过是有一些美的标准是比较历久不衰一点咯。可能过多几十年啦，个世界不再兴那些丰满的上围啊，又或者不再兴受到见骨禁制的身形，你永远不会知道的。所以咁多位的参赛者，假如最后没有入选到，都不要太在意啊，只是你未找到属于你的小天地啫。这个世界还有很多选美比赛的嘛，例如泰国有大象小姐啦，大陆有准妈妈选美，香港都有大闸蟹小姐啦，所以唔使灰心啊！嚟啊，姊妹们，你哋得噶！谂过捧住肚腩去参加健美比赛嘅波成常， 四肢不亢，五官都转，斜斜跟我快。 鸣叫再鸣叫，这是我没意料。蓝色我吧，要摸身你走，破解魔性密码，乱碰乱咬乱解失控，又无助地失败。 听过有啊，叶巧林呢一首怪物括弧深秀 version 啊， 好衰啊， 我冇啊。嗱，咁啊，网上面听众啲点唱都有好多嘅。 耶，咁啊，有啲咧就点唱，好多人点唱郑欣宜嘅女神啦。咁我谂都唔使太多解释啦，女神好正面啦，即系叫大家即系唔使净系顾外在美嘅。但系有一个我好中意啊，就系点首《心经》俾其中一位参赛者。 我唔知《心经》， 我谂有睇都知边个，但系冇办法，我哋冇《心经》艺手啊。 好啦，我哋拣呢一只最多人拣嘅呢一首啦。唔知到时会唔会有参赛者演唱呢首歌添咧？最后送俾大家有郑欣宜嘅女神。 望，再仰望，谁又会像你，像你高贵上殿堂？评判席大家一脸不爽。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在你手里在发光。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控诉你未付俗世眼光，你既自然闪亮没有说谎，为什么需要世人饶恕自信迫降，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讲和，威严会碎下来，你是女神，不要被下家的火种掩盖，怒放的你面朝大海，这算美 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陈大志话当他古怪症状，也有过路人赠你。最痛是原应伴着你那位，话若不改到再无灵觉，别再交往。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我 Joyce 郑欣宜嘅女神啊，快啲参加选美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是本港今年首个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位于南海的热带低气压今日黄昏到晚上最接近本港，会在香港西南大约500公里掠过，听朝早在海南岛登陆，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今晚会维持。政府刊憲修订电影检查条例的检查员指引，列明上映的影片如果有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应该评定为不宜上映。政府在文件特别提到，如果影片声称是纪录片，检查员要更加审慎检查内容有没有任何偏颇、未经核实、虚假或者具误导性的叙述或者是评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解释，修订是因应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尽管上映影片的时候享有的发表自由应该受到尊重，但行使有关权利的时候亦都需要按法律作出规限。日本政府据报正是考虑如期解除大部分地区的紧急事态宣言，但东京和大阪将会有特别的防疫措施，直至下个月东京奥运开幕，当局预计下星期作决定。东京都新增43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近165,600人染疫，包括东京都在内，目前共有10个都道府县正是实施紧急事态宣言，直至今个月20号。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当局考虑解除紧急事态宣言的同时，在东京都和大阪府等地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包括继续限制餐厅营业时间。目前酒吧和餐厅按规定只可以营业到晚上8点，不得提供酒精饮品。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6点，位于南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90公里，即是在北纬18.1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今晚晚间离岸海域同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的坏车拖走了啦，咁但系龙富路的龙尾仍然排到接近高尔夫球中心噶。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中环湾仔绕道隧道湾仔北入口啦，因为挤塞去北角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其他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码头，西行龙尾西湾河东桃园，九龙入口都有车龙噶，排到去汇景花园。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西行过海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喺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

right, move it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Move it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又嚟到一个星期一次嘅 EDM Friday Mix 啦，今个星期为大家拣嚟咧就系 Tomorrowland 咧公布咗佢哋嘅 Top 1000 嘅歌曲嘅。咁啊，今日拣咗当中嘅今年啊，大家网上一啲嘅乐迷所投票嘅 Top 10嘅其中一啲出嚟。如果你曾经有睇过一啲嘅段，即系网上片又好啊。又或者去过一啲真系电子音乐节咧，今日拣嗰啲歌，应该你都会听过好多噶啦。首先第一首有 Turn Up the Speakers。 Gravity pulls you down.

yourself with the Velcro belt. 嚟自 Martin Garrix 嘅叫做 High on Life 啦，呢个头十首里边咧，佢占咗三首嘅位置嘅。咁啊，今日星期 EDM Friday Mix 完，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